下面是张学金演唱的《赵氏孤儿》。 天天 没有酒用，害死了公儿，是我不为你心，谁请的我是错了 最后是马绍良演唱的《站太平》。 Thank you.